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85集，分歧点。等人都走了，展昭走过去，对你姑娘招招手，那意思，来，认罚吧。那姑娘不满。 是骗人的，星星根本没有掉下来。 愿赌服输呀，你不是亲眼看到星星掉下来了吗？ 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真的呀。 对啊，眼睛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的，耳朵听到的就更未必是真的了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就跟射下星星的过程一样，只有了解了全部的真相，知道了前因后果，才能判断对错和真假。要判断一个人的好坏，也不是听别人说的，要相处过才知道。 那姑娘不说话了，一撇嘴， 带路吧，说就说。 众人松了口气，病书生还是有办法呀，轻易解决。展昭带他去前院包大人的书房，正走着，突然一阵风过。展昭下意识一拽那姑娘，其他人也都觉察到有危险，几乎是同时，就见天尊突然往前一步，挡在了那姑娘身边，一抬手，随着天尊的动作，两根冰锥出现在了空中，啪嗒两声掉落在地。殷侯往风来的方向看过去，夜幕中隐隐约约有个人影正在消失。展昭要追，殷侯抓住他。 不用追了，这个距离追不上的，对方很小心。 展昭皱眉，回头看了看那个姑娘，那女孩低头看着地上两根被冻住的细细冰锥，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情来。 那个就是你师父？ 应该是吧。 是要杀这姑娘灭口吗？ 众人继续往书房走，白玉堂走在后边，转脸望向远处的屋顶。 怎么了？ 对方真的是想灭口吗？我觉得这种偷袭多此一举啊。 嗯，我也觉得，很明显不可能成功的。难道只是侥幸试一下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示意展昭看走在前边那个姑娘。此时他神情暗淡，感觉受了不小的打击。展昭抱着胳膊看着，想了想， 这一剑反而能让他下定决心交代案情， 更像是帮我们的一剑。 其实也合理啊，你们想，这姑娘是金家的后人，金家跟小霍叔又没恩怨。 这时赵普凑了过来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林业火也凑了过来。 我也觉得金家人是想报仇，害死金家的真凶是刘正他们，还有那个最可恶的左头派，现在刘正已经死了，表示仇报了一半，想报另外一半，最好的方法是靠开封府找出左头，然后一网打尽。 这应该也是金家闹鬼一系列案件的真正目的，但是半当中金家那边好像有人碍事儿，横生智姐非要找小霍叔麻烦， 于是这是窝里斗起来了。 分歧应该在小霍叔身上，最有嫌疑的是那个叫他射箭的师傅。 我也觉得 也许能利用这一点把那个师傅引出来。 你有招？ 众人都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突然笑了笑， 我没招，但是有个人有招。 白玉堂说了自己有法子之后，就带众人来到了开封府的一处院子，五座房所在的院子。众人就见五爷盯着那口棺材看着，其余众人面面相觑，随后指着棺材。 你是说他有招？ 他是个死人呢？ 之前爬出来的那个呢？没准能叫醒了他传个话。 之前庞玉不是撞见了僵尸吗？ 那不是因为棺材里面有机关躲了个人吗？ 可那人自由进出开封府竟然没被发现， 唯一一个在开封府院子里进出却能不被发现的法子，是那人本身就在开封府里。 众人都一愣，展昭皱个眉头， 难道混进开封府里了？没理由啊，一直没被发现 难道是易容术啊？ 无论是不是使用了易容术，夜深人静出入开封府一定会出现异样的气息。我师父这方面比狗还灵，一定会发现，除非他的气息经常在开封府出现，才会被忽略掉。 正在厨房找宵夜吃的天尊突然一个喷嚏，伸手揉了揉鼻子，阴侯打开笼屉，发现有热乎乎的包子，大概是那几个丫头做的，怕他们晚上肚子饿。 你要不要吃？ 你出去吃。 天尊一眯眼，伸手拽阴侯，阴侯被他拽着往外走。 你请客？ 嗯，我请，然后你付钱。 天尊大方一拍胸脯，阴侯无语，被天尊拽走吃宵夜去了。五座房门前，众人都困惑地看着白玉堂，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展昭毕竟和白玉堂一起久了，顺着他说的意思想了想。 难道是一直都躲在开封府附近？天尊和外公都熟悉了这个气息存在了，所以没有发现。 只要气息控制得够好，会感觉跟猫狗差不多。开封府猫可不少，只要那感觉一直存在，我们都不会觉得异样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里没有傻子，虽然一开始拐不过弯来，但一旦想明白了，这是十分好理解的。 金家老宅下边的地道就一直通到乾坤书院，是不是这附近也有坑啊？神不知鬼不觉躲在坑里，气息就真的跟猫狗差不多那么微弱了。 应该距离不远，就在这五座房附近，难道有通向外面的地道？ 赵普让影卫们四散开了，到处找，众人就在院子里就忙活开了。这时陈星和月牙捧着叠好的衣服经过，就看到众人在里头忙得慌，有些不解，探头往里看。公孙抱着胳膊站在院门口，想着从哪儿能进入五座房。 先生，你们干嘛呢？拆房子 啊？找窟窿呢。 是不是墙根的窟窿啊？前两天我刚找人堵上。 正忙的众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集体回头看陈星，陈星还吓了一跳，躲到月牙身后。月牙也笑， 花盆后边有个窟窿，不知道什么猫狗刨的。 在哪儿？ 陈星跑过去搬开花盆给众人看，的确是很小的一个窟窿，用土石填上了，还刷了浆，看洞口的确很小，但是会点缩骨功的人应该能够顺利通过。展昭翻出墙，外边是开封府的后巷，后边还有很多属于开封府的宅子，而引起众人注意的是巷子里的一口水井。白玉堂走过去往井里看了看， 枯井， 进去看看是什么。 赵普说着就要跳进去，不过后边一群人拽住他，九王爷来气。 哎呀，我干点什么你们都要拦，烦不烦呢？ 欧阳少征和邹良都斜着眼看他。展昭也摆了摆手，示意赵普金枝玉叶一边待着去，自己一跃下去了。白玉堂也跟了下去，随后林业火也挺来劲儿，跟着下去了。众人蹭蹭蹭都跳了下去。下到井底发现还挺干燥的，就往前走，而走了没多久，竟然看到了前边有跳动的烛火光，忽明忽暗的照出了一条长长的地道。展昭对身后众人指了指耳朵，众人心中有数，的确前方有人，功夫还不错。众人想了想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那晚上吓着了庞玉的那个僵尸。顺着地道走，前方越来越亮，在地道的一侧有一个拐角，一扇门虚掩着。展昭轻轻一推门，石门打开，里边有一个不算太开阔的空间，一张桌子，一张床，桌上有一盏油灯，桌边坐着个白衣书生。那书生抬起头看到了展昭等人，倒是也不惊讶，淡淡开口： 来了。 展昭等人对视了一眼，果然和棺材里的金扇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 天尊和阴侯跑出去吃宵夜，到了门口就碰上了到处找公孙的小四子。小四子最近跟着阴侯和天尊习惯了，见二人吃宵夜，于是也跟去了。反正小梁子练功呢，他爹和赵普估计忙着查案，没人陪他。阴侯顺手将小四子抱起来，跟着天尊一起走出开封府。 你去哪儿吃宵夜？太白居在那边。 阴侯边说边指着反方向，天尊却是指着另一边。 去那边吃。 那边有什么新开的酒楼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